冠名播出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甜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春节展播节目之经典民歌系列。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名字叫做《美丽的太阳花》。当春雷乍响，余音鸟绕在花岭幽谷，当清泉奔涌，叮咚声声敲打在熔岩深潭，当微风拂林，发出海浪般沉沉涛响，当禅中悠扬，和着鹤鸣浅唱，我们会自然地想起什么呢？这就是在《美丽的太阳花》这张专辑当中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画面以及想象。春天来了，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就像太阳花一样迎着阳光生长，而且呢，多晒太阳真的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。好了，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，先来听这首《美丽的太阳花》。 升的太阳。 听完了这首美丽的太阳花，又让我们感受到了阳光暖暖的春意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的来听经典民歌。其实到了春节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我回家，我带点什么呢？也不知道爸爸妈妈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都需要点什么，可以从我现在工作的城市给你们带回去。其实啊，我有时候在想，父母呀，亲朋好友呀，真的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你，对，就是希望见到你，然后呢，可以拉着你的手，大家促膝而谈，坐在一起，哪怕就是聊聊天，说说话，爸爸妈妈心里也是特别高兴的。所以了，接下来的这一首民歌呢，我们要特别的送给那些春节回到家里面，其实回家之前也有点纠结要带什么回去的朋友，但是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，那就不要多想，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只要把爱带回家就可以了。 夜空绚丽的烟火是祝福的表达，灯光温暖了漂泊，让心不再牵挂，旅途中的辛苦在欢声笑语中忘却，昨天有多少烦心事融在杯中的香茶，爱带回家，把快乐送给他，世上还有谁的心伴你到海角天涯，把爱带回家，用一生呵护他，凋谢的只有他。 穿越人海的追求，停下匆忙的步伐，山水相隔的期盼，聚在同一个屋檐下。一路上的风雨，在祝福声里已走远。从前有多少不如意，团圆九零已融化。 过年过节嘛，真的我们只要把暖暖的爱意带回家，家里面的父母还有小朋友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浓浓的爱意就可以了。其实把爱带回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在很多的新春祝福当中，我们都免不了要说一句家和万事兴，祝您阖家欢乐这样的祝福语。家和万事兴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内心非常真实的一种期望。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家和万事兴，也祝福大家。 心我 家和万事兴是我们经常要说到的一句祝福语。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应该更是我们会常常说到的一句祝福语了。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万事如意。怎么样，这个春节你是不是又发出了很多的祝福语当中都带上了这四个字呢？所以在今天的经典民歌系列当中，怎么能少了这首歌呢？也要带去我对大家深深的春节祝福，万事如意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呢，应该说是非常新的一首民歌了，但是因为它的词写的也非常的经典，所以在我们的经典民歌系列，我忍不住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就是在201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听到的这首看山看水看中国。因为它的词儿真的是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中国元素，而且也可以说是大家现在美好生活的写照。那今天的经典民歌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我是江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各位听众，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5%。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八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我轻轻地叫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你爱过他竟然答应我，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，搅拌海蛇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。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走，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。我温热着每个骨的感受，却又担心降温了高酒。我唱着你怀里面的奶油流啊流，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，你的眼中只有我。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，只会微笑的淡薄。我轻轻地尝一口，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情歌，开场曲听到周杰伦《甜甜的》。2007年这张牛仔很忙的专辑封面，周杰伦就像一个大男孩一样，穿着粉色衬衣，戴着牛仔帽，为我们带来乡村民谣的那种摩登范儿。而这样的旋律， 还出现在梁咏琪的专辑当中，她的声音就像新鲜水果，中意她。更喜欢把他的声音分享给你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听着他的歌慢慢长大，找到身边的另一半，所以在这之后一个人的心事就变成了两个人的浪漫。而在这段特别的日子里面，心里面的幸福会更加让我们感到在冬天的一份温暖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 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。 1990年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虽然说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但是这份爱却一如当初。听到伍思凯就好像听到了那段在音像店里面挑磁带的日子。每个人都会是一首歌曲，你在别人心里面是哪一首，别人在你心里呢又是哪一首歌呢？ 你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，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你说想送我颗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那 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最浪漫的事他总是能把我和家人紧紧地联系到一起。虽然说他唱的也是两个人之间最浪漫的事情，但是每次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想到的都是父母两个人，他们在摇椅上怀念过去的画面。我的父亲很喜欢做菜，母亲呢很喜欢收拾家里面，擦擦这儿啊擦擦那儿，也时不时地会带两束花放在桌子上。我们继续来听到经典情歌，同样来自两个非常温暖相伴的声音，叶倩文、林子祥，选择。 风起的日子，笑看落花，雪舞的世界，举杯赏月。这样的心情，这样的路，我们一起 走过，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，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 就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主意，我选择了你，选择了我。 虽然是一首有年代感的歌，但是在这首歌的背后，一段段坚持走到一起的感情，年轻的心依然会被打动，青春更像是一首念不完的诗歌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情歌，让我们继续来听到庾澄庆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。我是思萌，感谢你在听我。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，除非是你跟我走，没有别的等候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，我不要这样过，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给你我所有。 再沉默，听见你呼唤我，我的心起起落落，像在跳动的火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，我不要这样过，让我一次爱得够，给你我所有，让我一次爱得够，现在和以后，让我一次爱得够，给你我所有，让我一次爱得够，现在和以 节气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走着忍着，醒着想着，看爱情悄悄进了，冷的暖的，甜的苦的，在心里缠绕着。曲折的心情有人懂，怎么能不感动？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，开始又敢做梦。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。天地辽阔深，多难得，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。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就算下一秒坎坷，这一秒是快乐的，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。我要专注爱你，不想别的，没有忐忑。